刚才开始我们的节目的有这首歌，是一些旧的好听的情歌，胡美仪的叫做《情话绵绵》。早晨早晨，欢迎你收听清晨爽利，起身的时候还是不太远，醒想还是在梦中的，那你怎么都要再挨过这一关，不想起身。一起了之后呢，你走去洗手间期间呢都醒的了，你知道已经睡觉睡完的了，要洗个面刷牙吃个早餐，展开一天的工作。这一天就是12月13号。在农历来讲是11月初十星期一，再望下这个日子真是越来越接近圣诞，又同埋准备迎接新的一年。咁嚟緊嘅呢其实都可能好多嘢做啊。咁而家眼见嘅呢就係喺食肆方面呢，酒楼呢真係都几好生意。咁可能呢都饿得太耐。虽然呢都有开到，不过可能而家人数呢係因为有打到疫苗呢就增加咗啦，连飲宴嘅时间啊或者飲宴嘅呢个场合呢都多咗啦，可以真係摆酒啊，有若干位数啊，慢慢希望呢就去返以前嗰、那个欢乐热闹可以一班人相聚嘅呢个场合啦。咁但係虽然係咁，都係凡事係要小心嘅。在圣诞佳节的时候，亦都是这个大家多啲机会去相聚的时候。咁喺欢乐嘅同时呢都有呢个危机嘅感觉先得。所谓嘅危机就係唔好有好多嘢掉以轻心，仍然係守返我哋嗰个防护，保护自己保护他人嗰个心态。今日天气方面呢亦都凉咗啲啦。东北季候风呢补充正係为广东沿岸带嚟清凉同埋干燥嘅天气。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早上清凉，日间是干燥的，最高温度大概21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离岸间中是吹强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早上是清凉，日间是干燥，本周中期气温会稍微回升。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5，强度属于中等，而家18度。 Yeah. 又是一首怀旧的歌曲，公子多情，不过最常听也都原唱的版本是明西，有些人读明先，不过那时候就是很多人是要读明西，又或者他本人是要读个明西，他的公子多情。而以前的年代有什么歌红的时候呢，很快呢又被其他歌手都拿来唱的。刚才的版本呢，这位歌手在粤语片粤语郎歌曲的年代的时候呢都是红过的，廖小璇啊。就怕又迎接新的一年，送旧迎新的时候，脑海里面会不会很多旧的画面又会出现呢？ 常陶醉一般乐事，一般令人流泪，梦如人生快乐永记取，悲苦深刻藏骨髓。 代变一切都变，不过可能情怀未变，哪管一些的建筑物，又或者某一些的你心里面一些的情况，所见的东西同当年的不一样的时候，但是在你脑海里面仍然是出现的，就是以前那些画面，那些画面可能是抹不掉，里面包含很多的爱意，一些的情怀。咁有呢啲其实都好嘅，间中呢都会喺度去自己缅怀一番，缅怀嘅当中都有嗰种嘅甜蜜，开心同唔开心呢啲其实就係一个人生嚟㗎。咁但係有时觉得时代嘅变呢又係啱㗎，一个巨轮不断去转嘅时候会转出一啲新嘅嘢，新嘅嘢嘅时候亦都开阔我哋嘅眼光。咁总之呢就係唔好为改变而改变，佢应该要变嘅就变啦。分离嘅每当变幻时。5:21，你听緊嘅係清晨爽嚟。室外温度18度，最高21度。蔡枫华。 在我心间情意，是我青春梦里人，傲雨一般。 般的爱，瞬息变幻，如天际的白云，愿寄身于白云上，让那清风渡我寻，或许会经过百般变幻，仍想揭开雾里真。我知道虚流有主宰，只觉匆匆去有来，忆起昨日初邂逅，如梦散失烟海。白云上，让那清风渡我寻，或许会经过百般变幻，仍想揭开雾里真。我知道虚流有主宰，只觉匆匆去有来，昨日初邂逅，如梦散失烟海。 蔡枫华的《烟外晓云卿》。今日咧，东北季候风会喺今明两日为广东带嚟清凉同埋干燥嘅天气。随住季候风喺本周中期缓和，广东气温会稍为回升。而另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喺本周后期影响华南。此外，位于西北太平洋嘅热带气旋会喺未来两三日大致是移向菲律宾，并逐渐增强。梦里梦外，好似好唔真实，但又有似真。有啲时候会喺呢啲嘅境界吓，梦幻的拥抱。 在梦池中痛了电，扶着你的肩，朝着醉人的脸，愿意共梦面贴面，只知有电传。 I never gonna dance again， 那段快乐一世纪念，笑我假装轻松片，怎么忍将心再欺骗？ 怎么忍着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英国政府因应 Omicron 变种新冠病毒个案急增，上调新冠警戒级别至到第二高的四级。首相约翰逊形容英国正面临对抗 Omicron 的紧急情况， Omicron 浪潮即将到来。他宣布将原本计划出年一月底为所有成年人接种新冠疫苗加强剂的目标提前一个月。今个星期开始，英格兰所有18岁或以上人士，只要距离打第二针已经相隔三个月，就可以接种第三针。约翰逊说，很明显两剂疫苗不足以提供所需的保护水平，但科学家有信心透过打第三剂能够提升保护。英国单日新增1239宗 Omicron 变种病毒个案，累计3137宗。七国集团外长会议的会后联合声明提到，对中国的胁迫性经济政策表示关注。东道主英国外相卓惠斯表示，希望同同样爱好自由的民主国家建立投资和经贸联系。他又说，在有关中国方面，会上讨论了一系列议题和挑战，例如香港和新疆的情况、东海和南海局势，以及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中方多次强调，涉疆涉港和涉台事务纯属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来干涉。回来本港，港大及中大医学院联合研究发现，新冠变种病毒 Omicron 会大幅减低伏必泰疫苗的病毒中和能力。团队正是为科兴疫苗做同一类的测试，希望日内有结果。有份负责研究的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说，利用10名已接种两剂伏必泰疫苗一个月人士的血液样本作分析，结果发现 Omicron 大幅减低伏必泰疫苗的病毒中和能力，中和抗体由320个单位跌至只得10个单位。 结果同南非最近公布的相近。许树昌说，根据国际数据，即使已接种好强的新冠疫苗，例如核酸疫苗，当面对 Omicron 的时候，中和抗体都会大跌，因此接种第三针是势在必行。一名男子在观塘怀疑企图用电击棒行劫，被警方拘捕。事发在昨晚近七点，警方接获报案，指一名33岁女子在观塘乐昌楼一个单位怀疑被人以电击棒袭击。警员接报到场，拘捕一名47岁涉嫌企图行劫的男子。遇袭的女事主颈部受伤，送往联合医院治理，没有金钱或财物损失。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清凉，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早上清凉，日间干燥，本周中期气温稍为回升。而家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环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一集一主题，天一句，地一句，分享人生智慧，教你生命内在操练， 大师对谈。 有人话现在就是明日的过去，今个星期大师对谈的题目是过去与现在，还有嘉宾主持陈明喜，请来野人和我们介绍音频治疗， 全灯法师李灿荣主持大师对谈，逢星期四晚上八点，港台电视31。 2021年立法会换届选举在12月19号举行，进入投票站需佩戴口罩、量体温和消毒双手。 今年增设特别队伍，方便年满70岁长者、残疾人士和孕妇。 出示身份证，按指示拉开口罩，工作人员会用电子选民登记册核实身份和派选票。 及人后，选票正面向下，不用对接，按指示将地方选区和功能界别选票放入适当票箱。 发唔到力嘅， 缩开你只手啦，跟我学嘢啦！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同步直播《香港暖流落力练》，原子配同大家学习正确嘅健身姿势。 除咗锻炼身体，邓添乐落社区发掘社区故事， 侯伟新旧地新游探索香港历史遗迹，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1:10， 紧贴香港暖流。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00-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黄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嘟嘟啦啦嘟，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上嚟，又听到我嘅声音，我又翻嚟呢个直播室啦。喺星期一至到星期六咧，都有清晨上嚟喺一五台联播嘅。咁呢个节目嘅六天咧，就分开3日3日，都系姓钱嘅人去负责啦。星期一、二、三咧就系我啦，星期四、五、六咧就钱佩佩嘅吓，同大家送上呢个清晨，系希望大家都真系爽嚟啊！今日咧就系13号星期一。在天气方面呢就亦都开始凉一少少，咁而亦都係睇返下嚟緊嗰个天气嘅情况呢，啲温度计呢其实又唔係即係真係认真冻囉，今个圣诞真係如何呢，暂时未出到去25号。咁而喺今日嚟讲呢就16-21度，听日就17-22。喺星期三四五呢又高返啲19-24度之间。 星期六咧都17至22，而下个星期暂时睇见嘅预测咧就喺礼拜一同埋礼拜二咧都有啲小雨点，温度咧就16至19度。星期日同星期一二都系，咦见到十六嘅字，虽然今日都见到，不过下个礼拜嚟讲咧就因为有啲雨嘅关系就会凉啲，而亦都接近圣诞。圣诞你系咪中意冻啲先至好似一个圣诞节嘅感觉啦？去到21号嘅时候就做冬啦，今年个冬咧就喺21号嘅。21号咧，暂时系有小雨点，不过都阻不到大家要一家相聚嘅时刻啊！可能去年嘅早冬，大家都唔能够喺一齐，除咗翻屋企啦。如果要出去街外食嘅咧，去年嘅应该同期嘅时候就冇可能，即系冇可能系成围台啊，12个人喺埋一齐。今年就好啲啦，情况开始一路系慢慢向好。只要你有打咗针，计翻条数，一围台12人坐都冇问题。凡事都有一个过程，向坏嗰方面有过程，去翻好嘅时候亦都需要一段时间啊。所以在此期间的时候，可能有很多东西仍然是我们需要耐心的等候。漆黑中不再面对， 愿你熟睡，愿你熟睡，但你是否不再醒了？你的眼泪，你的眼泪，难道明天不想看破晓？为了在暴雨中找到真谛，牺牲的竟要彻底。愿你熟睡，愿你熟睡，但你年轻不再欢笑。你的勇气，你的勇气，无奈从今在晚笑，为了在暴雨中找到真谛，牺牲的竟要彻底。 安息天带着灵魂别去，这刻抛开顾虑，擦白着不再面 对。卢冠廷，漆黑将不再面对，都可以有两个意思。大家在这个人生里面一个光明和黑暗的时候，那当然希望有光明啦。但是正如天气一样，我们都有日与夜之分。在日与夜的时候，什么情况之下，我们就享受那个的天气情况，那个的光和暗。既然是这样，有这个光和暗之分的时候，人生都会这样的。有时是漆黑的时候，我们或者都会有面对这个光明的时候。现在就来天光的时间了，5点43分。今天是13号星期一。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补充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清凉和干燥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早上清凉，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概21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离岸间中是吹强风。展望听日是大致天晴，早上是清凉，日间是干燥。本周中期气温稍为回升，现在温度18度。 即音乐献出真善美，愿真善美再陪着你。 歌者的笑，歌者的泪， 深尽了人生的意义。 歌曲的美， 似柳柳和风吹着你。 乐韵似春光灿烂明媚，能够令平淡变新奇。人总是力倦与筋疲，歌声笑怨泪，唯愿唱出人类鲜和美。唱出人 音乐是大同的，音乐是一个身体语言，在世界都认可，有音乐就可以可能表达到你的心情，你想讲什么。在歌曲里面有些喜怒哀乐，完全你都可以感受得到，因为里面都是有一些人生的意义。而写曲写词的人都是人来的嘛，他都会将他一些经历就透过在歌曲里面，是希望大家有共鸣的。咁音樂獻出真善美咧，真係正確噶。葉麗儀啊嘅獻出真善美啊，時間咧就5:48，今日咧就禮拜一啦，我哋星期一嘅嘉賓主持啦，六點後嘅啦，健健康康在清晨就有葉君耀，今日會講嘅呢個咧，咁如果係有翻咁上下年紀嘅朋友，又或者係中意睇下啲歷史嘅朋友咧，就會知道啦，有關香港供水嘅問題啊。而家我哋扭开水喉咧就非常之方便啦。咁有啲时候你咧，即系细个咧，我细个时候翻去乡下咧，就边有咁方便啦？去即系去打水啊，冲凉都有个盆仔啊，一学学咁不嚟淋啊，咁样样都系嗰个盆嘅啫。意思系边有而家咁爽快啊？开一个花洒，哇，成个人咧都爽晒啊！或者你中意浸浴缸咧，都系一个享受。所以凡事咧都会有一个过程嘅。喺我哋比较后啲嘅时候，我哋咪可以享呢个咯。以前咧就唔可以咁啦。咁佢今日咧就会讲翻喺19世纪嘅时候啊，香港供水嘅情况系点嘅。时间嘅过去，大家嘅努力。努力是将啲唔好嘅变好，然之后大家可以共享。如果你啱啱起身嘅，同你讲声早晨啊！一首都令你系振奋啊，喐动下身体嘅歌曲，杜德伟、叶倩文《信自己》。 信世间始终会美，信战争有天枯死，信四海许多正气，信这些不变的真理，像我深深相信爱是美好，像你真心真意相信我。相信你、yeah、 信有天始终见到，这世间走弯走起舞，信四海懂得有爱，我信他就会更加好，如像深深相信爱没法定，如像信任自由

其實除非有特別的原因啦，即係譬如話佢有其他嘅慢性病控制得唔好，如果單一係癌症咧，其實我哋咧都鼓勵大家咧盡快去接種疫苗嘅。而家咧已經好多數據，無論係美國腫瘤學會啦，或者歐盟腫瘤學會咧，都俾出好明確嘅指引咧，就係、是、其實做緊治療嘅時候咧，都可以咧係接種疫苗嘅。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呼啦啦呼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从新一天多好，呼啦啦啦，精神 听到主题歌曲，又是我们的节目时间回来了。新闻之后我们回来的时间六点两个字，一直到踏半呢都是我们的时间，一会会有叶君瑶的。今天呢就是12月13号星期一，天气方面呢就大致是天晴，早上是清凉，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概21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指望听日大致天晴，早上清凉，日间干燥。本周中期气温会稍为回升的。现时温度18度，相对湿度65%。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这个时间在钱佩英身边有阿 Dan 叶君瑶。早晨啊 Dan。 早晨啊钱，早晨各位听众。 哇，日子过得好快了，就来圣诞啦。 未到，但我觉得个气氛已经到了。 是啊，因为香港呢很有特色的，其实呢就人气又多啦。灯饰啊，或者啲铺头的装饰都多咁样。 是啊，买一些心意的礼物给自己或者给人呢都有个理由啦。 是啦，咁其实无他嘅，都系想人人开心吓。 Yeah. 不过今日咧 ，Danny 同我哋讲嘅话题又同圣诞冇关噶、哦。 嗱，首先咧，未进入话题之前咧，我要讲咧，平时我听车人所嚟啦，就会听到咧话啊，有啲艺人咧就去朝头早点样过一个健康嘅早晨、 啊。啊，咁你真系忠实 fans 喎、哦。系啊，咁我有好多啲艺人咧，佢哋就讲讲埋埋好多佢哋点样过一个健康嘅早晨。咁有啲会起身做下运动啦，洪松蔭就话会、啊、去踩下单车啦， 整豆浆系嘛？ 整豆浆嗰个唔系佢，系另一啲艺人。咁大部分都讲咧，就喺做运动。之前咧都要饮一杯水啊，好似觉得清一清肠胃先咁样嘅。 嗱，我起身咧都系咁嘅，饮一杯暖水先。十分钟之后咧，个肚咧就会叽哩咕噜准备落课啦。 咁快啊？ 系啊。嗱，呢个生活习惯咧源于中学，咁咧学校嘅厕所就唔系咁干净啦。咁我又有少少洁癖啊，咁就咧养成咗呢个朝早去厕所嘅习惯啦。就算去到外地旅游咧，我都坚决要咁做嘅。咁就喺出边玩咧，就唔使周围喺街度咧搵干净厕所咁鬼麻烦啦。 咁呢个习惯其实都好好、啊。咁今日你所讲嘅题目就係同去厕所有关嘅？ 啊，系又唔系，唔系讲呢我哋条大肠或者消化系统，而系讲呢香港嘅供水系统啊。 哦，怪之你话系又唔系啦。 啊，平时行山呢我特别鍾意行呢大潭郊野公园㗎。 点解呢？ 潭嗰度呢交通方便，同埋呢行少少就风景多多啊。俗语话斋呢性价比高啊嘛。咁而喺社交平台呢又有好多群组呢就讲水塘啊水坝。咁我就諗呢就不如喺清晨所里呢同听众分享一下啦。 咁讲香港供水系统，其实民间都有好多讲法噶，丁，有时真假同来源咧都好难深究。你去边度揾可靠嘅资料咧？ 吓，首先咧，我要多得咧六月一集就讲香港旧相片网站嘅创办人阿 David Bellis 啊，系佢介绍我睇呢本关于香港供水嘅书嘅。 嗱，你都带咗呢本书嚟，哇，都好厚喎、硬皮书啊。咁封面咧就写住点滴话当年。香港供水150年，作者咧就叫做何佩贤，佢系香港中文大学历史学系学士，法国巴黎大学硕士同博士，喺留学法国期间咧系年鉴学派群体生平学研究小组嘅成员，并且咧出任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研究顾问，曾经任教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近年咧就专注喺香港嘅社会同经济研究啊！ 呢本书咧仲得到咧多个政府部门支持啊，资料详尽，我相信咧佢系众多关于香港供水系统嘅出版咧最可靠、最有系统、最容易读嘅。 嗱，你话有系统咁讲香港供水啊？可唔可以舉個例子呢？ 何教授呢就將香港供水歷史嘅發展呢劃分為三個階段。今集清晨爽利呢我同大家介紹呢係第一個階段19世紀。 睇返啲資料呢就係、是、第一階段係淡水資源開墾期1840年至99年。研究時限始於19世紀中期直至19世紀末大災難瘟疫。这个阶段的主题是探索政府竭力承担公共供水服务的主因，以及了解早期寻找淡水资源所遇到的种种困难。 十九世纪初的香港究竟是怎样的呢？水源在哪里拿呢？除了依靠文献记录，多得一些外国画家在香港写生。这本书刊登了一幅画，来自法国画家波尔扎1838年8月23号就坐这个西旗号的轮船来到香港，画了很多不少香港开埠前的风貌。我们面前这幅画就是跟当时港岛居民用水有关的。 等我描述一下给听的收音机的朋友知先。这幅就好像是水彩画，郊外来的，有一条河溪，河溪的周围就有些草地，有牛咧喺河溪嘅侧边饮水啦，又见到一啲穿着民初服饰嘅村民行过一条木桥，有人就揸住一把遮，又有女人孭住个 BB， 有个男人嘅膊头咧就担住担挑，担挑嘅两端咧就挂住咗两个竹篮，再远少少咧就见到一条好粗嘅竹啊，就横跨河流两边。仲横跨埋呢一幅画嘅两端，咦？唔通呢条就系当时嘅水管？ 冇错啦，嗱，呢一幅画描述嘅地方咧，相信系黄泥涌村啊。 黄泥涌村， 即系咧未兴建马场嘅跑马地。嗱，十九世纪初咧，港岛居民就系用竹制嘅水管咧，透过地心吸力，将山上嘅水咧引落山脚嘅村落噶啦。 用竹整水管稳唔稳阵噶？ 麻麻地啦，成日需要更换同埋维修啊。 咁以前嗰啲人唔系有井水嘅咩？ 啊，人少就冇所谓，但当人口急升咧，天然水源咧受污染噶啦。 咁咩类型嘅污染呢？ 啊，根据何教授话咧，污染物咧来自人同禽畜嘅排泄物啦，令到咧井水大肠杆菌含量高、啊。饮咗咧，轻质就肠胃炎，重质咧就霍乱痢疾啦，等肠胃传染病嘅。 听落都好严重、哦。咁当时嘅人有冇方法去净化井水咧？ 嗱，漂白粉消毒咧，似乎系消灭水中细菌嘅唯一方法。 其实当时香港岛嘅人口大概有几多噶？ 嗱，由1851至61年期间咧，人口原本只有3万几，十年之间咧跳到接近12万啊，多咗86000几人，升幅咧系262% 啊！ 哇，好紧要啊！ 问题系咧，大部分人口咧住喺港岛嘅西部北岸嘅维多利亚城， 系咪即系而家嘅湾仔中上环一带啊？ 冇错，有见及此咧，当时嘅政府咧喺 1859年10月14号呢就悬赏1000磅英镑征求呢开发水源嘅方案啦。 重金礼聘之下就必有勇夫啦，係咪？ 但係俾钱唔係大晒㗎。建议呢都要等多四个月之后呢先至出现。 哦、 英国人呢罗宁就建议呢就喺薄扶林谷里面呢兴建一个容量呢达3000万加仑嘅储水库，储住啲雨水呢俾居民使用嘅。 咁当时应该係仲未有抽水机㗎喎。咁点样将啲水塘嘅水泵去维多利亚城呢？ 最山寨嘅方法。 吓、啊，唔通系地心吸力？ 冇错，所以咧水塘嘅选址咧一定要较市区嘅地平线高嘅，而且咧谷地咧亦唔可以距离维多利亚城太远。薄扶林嘅地理位置咧就合格啦。嗱、这个、呢个咧就系依家咧仲欣赏到嘅薄扶林水塘，亦都系咧香港第一个水塘啊！当时咧外国游客咧当呢度咧做景点噶，仲攞呢个水塘做 postcard 相片。而喺呢本书咧睇到啊，嗱，仲有咧水塘喺1863年啱啱起好嘅十方。 啊，系、哦。虽然呢张相咧吓系黑白相，但系超过150年前影嘅，而家睇都好清晰、哦。都睇到好多细节，甚至咧建造水坝嘅砖，距离摄影师应该起码都有100米。咁每一粒石砖咧都睇得到 啊！最初嘅薄扶林水塘咧，储水量咧其实只有200万加仑啫。嗱，阿钱，你估下呢个容量嘅水咧，够香港岛居民用几耐啊？ 我谂一两个星期都得啩。 啊，当时十几万人口嘅香港岛咧，每日嘅用水量系50万加仑啊！ 哇，即系个水塘只系够香港岛嘅居民用四日嘅啫。 有见及此，工程师威尔逊咧就建议将咧呢个薄扶林水塘咧大量扩充啊，容量目标咧系一亿加仑，最后咧虽然只系做到6800万加仑啊，但系已经咧系初建时咧嘅34倍啦， 好威噶啦 吓！系啊，嗱，扩建咗嘅薄扶林水塘系咩样咧？1910年就有人咧就喺呢度影咗张相啦，喺呢本书度咧都睇到嘅。咁而喺1883年至到88年期间咧，另一个香港岛水塘咧亦正在动工啦。 呢个咧就系阿 Danny 最中意嘅大潭水塘啦，系嘛？ 系啊，嗱，佢就系咧舒缓薄扶林水塘嘅供水压力嘅。嗱，问题就喺度啦，嗱，要将啲水由大潭运到去中区。必须要经过好多山噶嘛，嗱，驰名海外嘅香港花岗岩石咧，就系兴建咧隧道嘅一大障碍。 咁相信当时挖掘器材咧都好原始啊，嗬？ 未完全机械化嘅年代咧，全部依靠咧人力同埋原始工具啊。1883年每个礼拜只系掘到28尺啫。 哇，咁即系每一日只系掘到3-4尺花岗岩石。 之后嗰年咧，从英国咧就引进一啲新机器啦，一日三更，每日咧24小时不停咁挖掘啊，每个礼拜咧可以掘到40尺啦。 咁其实都唔系多好多嘅啫。 啊，少数怕长计啊，整一年咧就差好远噶啦。经过咧多次扩建嘅大潭水塘容量咧，滤水系统啊、输水管啊，同埋引水道改良之后咧，储水量咧就去到3.88亿加仑啦。大潭水塘嘅淡水咧，主要供应俾咧中环、下环同埋环海嘅。 下环同环海， 即系湾仔、铜锣湾、北角、筲箕湾一带嘅。平时爱行山啦，如果去大潭郊野公园咧，多数喺黄泥涌水塘开始嘅。 点解你要喺呢度咧？ 因为嗰度堤坝咧真系好靓啊！嗱，1899年当时嘅政府咧系用黄泥涌山谷嘅地形咧兴建呢个迷你水塘啊。 系啊，我记得咧呢个水塘咧真系迷你到咧一眼都睇得晒噶嘛，系嘛？ 啊，储水量咧只有2700万加仑。 咁如果每一日嘅用水量系50万。加仑，咁即系黄泥涌水塘只够当时嘅人口用大概一个月嘅啫。 系啊，大家一讲到水塘嘅储水量咧，唔好以为掘个窿整个水坝咁咪储水咯，系嘛？唔系咁简单噶。嗱，关于兴建水塘集水区咧，何教授咧系咁讲嘅： 喺土壤够肥沃嘅地区，政府会种植吸水性较强嘅树木，减少雨水流失。在土质交叉的地方，当局会种植马尾松、 艾氏松、澳洲細葉胺或者檸檬胺，防止土壤受侵蝕。為了收集雨水，工程師經勘探和測量地形後，在水塘周圍的山脈興建引水道。工程複雜艱巨，有時需要將山溪引流幾百米才到達河谷。繞山而興建的引水道更成為今日郊遊必經的山徑。根據政府1889年以後的政策，由水務當局提供的食水必須先過濾才會分配到市區，故此整個供水系統的配套工程，包括水塘儲水量、輸水管的輸水量、配水庫的容量，以至濾水系統過濾食水的能力，均對食水供應量有一定的影響，每一個細節都非常重要。 之前提及的黃泥涌水塘儲水量很小，只能夠做支援，但是我仍然咁鍾意呢一條水壩嘅，因為呢佢罕有啊，接近90度嘅弧形，50尺高，270尺長，仲係香港唯一呢康文署管理對外開放嘅玩水上單車嘅水塘啊，一家大細呢就撐艇又得，拍拖談心摸手仔又得，小朋友放电咧就最好啦！ 哇 ，Dan 你咁样讲咧，真系讲到咧，我都好想去玩一次啊！嗱，正话我哋分享嘅讲十九世纪香港供水大部分嘅资料咧，就来自一本书，叫做《点滴话当年：香港供水150年》，作者叫做何佩贤。好啦，好似你咁讲啦。公共图书馆嗰度系咪应该有得借呢？ 嗱，我揾过啊，嗱，一共咧有75本嘅，不过要留意啊，唔系本本可以外借嘅，有啲咧要喺图书馆入面睇嘅。 嗯 如果有兴趣想学埋英文咧，呢本书咧都有英文版本噶。 几好、啊，即系学多啲嘢嗬。 嗯， 好啦，资料就讲完啦，要听歌去配合啦。有咩歌呢？ 嗱，乐队 Boys to Men 唱嘅。Water runs dry 呢首歌咧，虽然讲男女私情啦，但系对于我哋每一个人都好有警示作用嘅。Water runs dry， 希望大家中意。 好，下星期一再见啦 ，Dan， 拜拜。 拜拜。 We don't even talk anymore.We don't even know what we argue about. Don't even say I love you no more. Saying how we feel is no longer allowed. Some people work things out and some just don't know how to change. Let's go wait till the torn apart. Why do we hurt each other? Why do we put love away? Let's go wait till the water's dry. No, no, we may watch our whole life passes by. We might wait the whole life. Let's go wait till the water's dry.

港大和中大医学院联合研究发现变种病毒 Omicron 可以大幅减低复必泰疫苗的中和能力，正为科兴疫苗做同类测试。有份做研究的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说，面对 Omicron 接种第三针势在必行。一阵听下许树昌的分析。 香港社区组织协会是表示，长期封关对于很多的基层家庭来讲造成影响，希望政府可以预留配额给基层人士。有基层市民就说，很希望可以回到乡下探下内地患病的妈妈，也有人是希望可以回乡下奔丧的。一阵间会讲下他们的诉求。 香港防癌会调查发现，疫情之下，去年市民接受不同癌症筛查下跌了3%至7%，长者去筛查的比率亦减少到30%至50%。稍后防癌会负责人会分析调查结果。 全国人大常委会早前就是通过法例，规定是向留守未成年人家庭提供生活帮助。民众、教育界和法律界又怎样看相关的法例实施呢？一阵间的透视大中华会同大家探讨。 面对 Omicron 变种病毒，英国政府日前宣布新措施，希望减低传播机会。不过有民众就质疑新措施只是政府想转移视线，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